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一个高个的警察开始询问董峰，另一个警察在旁边做记录。当董峰谈到以前曾看见这长期闲置的病房里有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的时候，高个子警察的眉头皱了皱。我想这种近似于鬼怪的案子他们也许很少遇到。完了，他们说立即到医院去，如果张江能够活过来，那么他的讲述是最关键的东西。临走，他们将黑屋子的门关上，说是不要让人进去，也许明天他们还会来补充查看的。天快亮的时候，守候张江的小宅护士回来了。我和董峰急切地问，怎么样了？ 已经抢救过来了，但是啊，他暂时还不能说话，很危险的，差一点就伤到心脏了， 是用一种圆锥形的利器刺进胸部的，警察说是雨伞的金属伞尖，因为他们在查看现场的时候捡到了一小块伞布，想来是张江和凶手搏斗的时候撕破的。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把黑色的雨伞，漆黑的伞布仿佛把夜色都收在其中了，金属的伞尖寒光闪闪。董峰问， 那现在吴医生在哪儿呢？ 小宅说， 啊，吴医生还在医院守着张江呢， 都在其中了，金属的伞尖寒光闪闪。董峰问， 那现在吴医生在哪儿呢？ 小宅说， 啊，吴医生还在医院守着张江呢，他要等他苏醒过来，好问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宅说，吴医生对此事特别的急躁不安，张江在手术室的时候，吴医生就在走廊上走来走去。董峰急着要赶到张江那儿去，天已经蒙蒙亮了，便向医院宿舍走去。一夜的暴雨过后，天边出现了红色的晨曦，外面是一个小露台，我翻了进去，厨房的一扇窗户果然没有关死，这是我前两次来到他家注意到的。我进入了吴医生的家，想到这个时候正在医院里等着张江苏醒的他，我就大胆地开亮了室内的灯，站在屋里审视起来。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了，所谓严永桥的幽灵与吴医生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首先，他曾经吴医生对夏雨这个病人所进行的心理暗示，那就是 你可以出去。吴医生对夏雨这个病人所进行的心理暗示，那就是你可以出去，看见汽车的时候你就要拦住他，他可以送你回家。正时候吴医生才会那么恐慌，并且我能感觉到他一直在寻找这个死而复生的幽灵，以便将其再次置于死地。当然了，至今远的各处出没，张江昨夜在黑屋子里的遭遇，我相信也是这个家伙干的。他第一次撞进我家的时候，我便注意到了那把金属伞尖的黑雨伞，凑起把伞，这让我困惑。我希望在吴医生的屋里发现一些能够破解这重要疑悬的东西。我首先找到了那把黑雨伞，在我以前看见过的屋角的位置，伞没有了。接着我在推到房门的时候，听见门后有响动，进去一看，那把伞正挂在门后。我摸了摸冰凉的金属伞尖儿，干干净净，没有血迹之类的东西。我取下来撑开它，伞布也没有破损。我吐了一口气，它与烟影桥的黑伞相同，看来仅仅是巧合了。但是吴医生书柜里收藏的各种匕首和刀具还是让我吃惊。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不便多问，现在我就可以逐一的细查了。我一件一件地拿在手里细看，想发现有没有某一把刀刃曾经引过鲜血，然而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只是这种收藏爱好仍然使我感到蹊跷。我推开了卧室的门，卓然的照片赫然立在床头柜上。14年了，看来吴医生每天都陪伴着他。但是夏雨这个病人收到的名钱上怎么会写着卓然的名字呢？并且吴医生正在对这个新病人实施着令人恐怖的治疗。我在卧室的枕头下床头柜里翻看了一下，想找到他的日记之类的东西，这样就可以真相大白了。然而没有，确实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记日记了。我重新回到他的客厅兼书房，我在写字台前坐下，拉开抽屉，看见了一沓信纸，最前面的两页写满了文字，显然是一封刚刚写好的信。我细细地读起来。妈妈，请允许我这样叫你，因为卓然如果还活着，我们一定早已经结了婚，那样我也该叫你妈妈的。然而你的女儿走了，我来给你做儿子。妈妈，你别难过，我对卓然的灵魂发过誓，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的。妈妈，别嫌弃我，尽管我是一个罪人，因为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的女儿也许不会走上绝路，我罪孽深重，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赎罪。妈妈，这些话我早就说过了。今天之所以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我也许会有很长时间不能来看望您了。我正在赎罪之中，我要让卓然的灵魂安宁。我预感到会发生一些特殊的事情，如果真是那样，我可能不能来看您了。妈妈，原谅我，现在我还不知道有些事是不是会发生，但是如果我给您寄出这封信的时候，那些事就一定发生了。妈妈，不要问我究竟做了什么后，那些事就一定发生了。妈妈，不要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你只要相信，我做的事都是赎罪就行了。我爱您的女儿，我做的事都是为了对她的爱。尽管他早已走了，但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妈妈，你一定要多多保重。您的儿子，吴小周。这封短信让我心惊，我轻轻地将它放回在抽屉里。我的头脑里在拼命的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什么呢？看得出来，吴医生似乎是在复仇。对严永桥，对夏雨，这两个病人都是他攻击的对象。然而，这一切与死去的卓然有什么关联呢？我记起郭颖对我的讲述，医学院的后山，大二女生的寝室，发家，头痛，卓然的精神分裂，吴小周的悲痛欲绝，这一切与现在这精神病院的病人有什么关系呢？况且吴医生对我讲过，他在严永桥和夏雨生病前是从来不认识这两个人的，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头脑里乱糟糟的，正在这个时候，有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容不得我做出任何反应，门已经开了，吴医生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你，是你？吴医生在惊讶中充满了警觉。我在等你。我突然镇定下来。对不起，哼，你没请我，我就来了。但是我一定要问你，这医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和张江这种与医院无关的人也不得安宁？你好理啊，啊！吴医生的愤怒里带着一点惊慌。啊啊！你以为袭击张江的事是我干的吗？啊？或者说这件事情与我有关吗？啊，你错了，你去问问张江吧。啊，他已经醒过来了。啊，袭击他的 竟是那个貌似严永桥的人，也就是来找过你的那个人。啊，这个疯子进黑屋子后便戴上了假发，想装扮成女人。这个妄想狂什么事情都想做。当张江睡着了的时候，睁开眼看见这个怪物，便和他打斗起来，假发也掉了。张江看清了他的脸，这个疯子。我说这件事情我相信，但是严永桥究竟是人是鬼呢？你为什么不讲真话？啊，吴医生，你是知道的，你知道的。还有，你半夜三更对夏雨讲的那些话，我都听到了。你为什么要把夏雨往死路上推？啊，还有写着卓然名字的名钱，我想除了你，没有谁会干这种事儿。说完了这些话，我感到屋子里的空气仿佛要凝固了。那是个沉重的早晨，在吴医生的家里，他终于给我讲起了这场离奇事件的缘由。14年前的一个夜晚，医学院的后山上一片漆黑，浓密的树荫下坐着一对人影，这是吴小舟和卓然的第三次约会。哎，卓然啊，你觉得何教授的课讲得怎么样啊？啊？吴小舟没话找话。每次和卓然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吴小舟便觉得有很多的话闷在心里说不出来，而说出来的并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他对自己的这一点特别生气。卓然不置可否地应付着。听说何教授在年轻的时候啊，和一个女生相爱。卓然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话题。当时呢，是文革时期，他们相爱不久啊，那个女生便死了，所以何教授至今没有结婚。哼，真痴情啊。是吗？这次轮到吴小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隐隐地感到卓然的话题与他们俩相关，但他除了心跳以外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表达。黑暗中他感觉到卓然的手在玩弄一个东西，便问是什么。卓然说是一个发夹，前几天在后山上拾到的，在校园贴了失物招领启事之后，也没有人来取，便暂时留下了。哎，我看一看。吴小舟伸手去拿那个发夹，却碰到了卓然的手背。一种柔滑温暖的感觉，使吴小舟像触了电。卓然微微地垂下了头。吴小舟从侧面看去，卓然的鼻梁、嘴唇和胸脯的线条像一幅雕塑。吴小舟在黑暗中抬起手，将刚才碰到他的手指在唇边吻了吻。尽管卓然并没有看见他这个举动，但吴小舟还是感到脸红， 心跳。 夜越来越深了，还是感到脸红，心跳。夜越来越深了，后山上除了风吹着树叶儿，已经杳无人迹了。他们谈起了毕业后的志向，卓然说他最想去战地医院，给炮火中的伤员包扎伤口，是他从小就向往的事儿。吴小舟说，你这愿望在中国恐怕实现不了，看来只有去中东了。卓然推了他一把说，许下人。吴小舟感到肩上发热，那是他手推过的地方。这一夜在漆黑温暖的后山，他们俩忘记了时间，双方的肩膀在无意中挨到了一起，便再也没有分开过。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在漆黑温暖的后山，吴小舟和卓然忘记了时间，双方的肩膀无意中挨到了一起，便再也没有分开过。吴小舟几次想伸手去揽住他的腰，但是终于没有鼓起勇气。据说另外的同学在后山挺胆大的，但他不行，他想卓然也不会接受。突然近旁的草丛中响起了脚步声，两个黑影从地底上冒出来一样，站在他们的面前说：不准叫，谁叫就杀了你们。低沉的男子的声音伴随着两把寒光闪闪的尖刀顶在他们俩的胸口。吴小舟完全惊呆了，他看着这两张蒙着丝袜的脸，模糊的面部轮廓叫人直打寒颤。他听见卓然哭叫了一声便中断了，侧脸望去，那个高个子的歹徒已经反扭着卓然的手，并在他嘴里塞上了布团。与此同时，吴小舟的脖子上正顶着一把尖刀。天哪，天哪，我要死了。他感到他的脑子里嗡的一声，浑身发软地坐在地上。把你的鞋带解给我，快点。那歹徒接过鞋带递给那个高个子的家伙说：哎，拿这个捆上。歹徒又用冰凉的刀面在吴小舟的脸上拍了拍说：哼，快脱衣裳。脱不脱啊你？ 全都脱了， 不然立马就叫你死。吴小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吓得半死，赶忙连扯带拉的脱光了全身的衣服，只剩下一条内裤。那歹徒用刀尖在他内裤上挑了一下说：全脱了。吴小舟全部脱光之后，那歹徒卷起那堆衣服扔到了远处，然后说：趴地上，你别想跑，听见没有？吴小舟脸贴着地趴下，他这才知道歹徒让他脱光是为了防止他的逃跑。这个时候他听见卓然的喉咙里不断地憋出呜呜的声音，侧脸望去，卓然已经被这两个畜生剥得一丝不挂，他的双腿向上蜷曲着。后来才知道卓然的手指和脚趾被捆在了一起，而且就是用的他借给歹徒的细鞋带。吴小舟不敢再看着让人肝肠寸断的场景，他将脸贴在地上，他的嘴里使劲地啃着地上的杂草。他恨这两个畜生，他更恨自己的无能，他想咬断自己的舌头 或者让牙齿在啃着石头的时候全部都掉光了。这是一种怎样的酷刑啊，怎样的耻辱啊。吴小舟听见这两个畜生在摧残着卓然。 还是个处女啊。 这是一个歹徒得意的声音。另一个说， 来，让我来亲他一下。 吴小舟侧脸看去，那个高个子的歹徒已经脱掉了蒙在脸上的丝袜。在他抬起头来的那一刻，吴小舟看见了一张宽额的大脸，两道浓眉像两条毛毛虫。 喂，你老实点。 可能发现吴小舟有点动静，一把冰凉的刀面又在他赤裸的背上拍了拍。他全身一紧，紧贴着地面，像死了一样。卓然的喉咙里一直响着呜呜的挣扎声，在两个畜生的淫笑声中，卓然的哀鸣显得特别的凄凉。不知过了多久，吴小舟仿佛死过了一次，突然发觉周围没声音了。他抬起头，歹徒已经消失了，卓然仍然蜷曲在那儿，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他哭叫着一声扑了过去，一边叫着他，一边替他解开那捆着他的鞋带儿。他放平卓然那已经麻木的腿，看见他的身上流着鲜血，他拉过衣服来替他盖上。那一夜他们俩在后山上抱头痛哭，还不敢放出声音，怕惊动了学校。他们不敢报案，因为如果同学们知道了这件事，那卓然和他自己都没有脸再活下去了。这之后，卓然就开始头痛，说梦话，不停地淋浴，梦游，直到精神分裂。与此同时，关于那个发家的传闻越来越多，都说是那个死人的发家带来的邪气让卓然疯了。只有吴小舟知道真相，但他不敢吱声。吴小舟开始一天比一天的痛恨自己，一个男人怎么能亲眼看见自己的女友被强暴呢？他后悔当时没有跟歹徒拼了，就是死了，也比现在活着好受。他开始锻炼自己瘦弱的身体，他练俯卧撑、双杠、举石锁，用手掌在石柱上击打，他要自己伸手就能掐断歹徒的脖子。他用从残废中省下的钱上街买回了匕首和一把尖刀，他牢牢地记住了那个高个的歹徒的宽额大脸和两道毛虫似的眉毛。自那件令人耻辱的事件发生以后，吴小舟便常常在夜半的时候去后山转。他怀揣着尖刀，专往后山上偏僻的地方钻。在他和卓然受辱的地方，他看见过一只丝袜，那是歹徒蒙脸的东西。有些好事者把这条丝袜挂在树枝上，引得上山者众说纷纭，可吴小舟只感到心里在流血。有时候他趴在树上守候，观察着黑暗中的动静，他相信那两个歹徒迟早还会在后山出现。这样 他会从树上跳下来，一刀一个结果那两个畜生的狗命。在这期间，他也看见了陆波、谢小婷、高瑜等人的荒唐游戏，看见了柳沙的装神弄鬼。只是他对这些事情早已懒得过问了，他深知他之所以还活着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复仇。遗憾的是，一直到大学毕业，后山上再没有出现过那两个歹徒的身影。吴小舟也去学院周围的茶馆、酒吧侦查过，他认为那两个歹徒有可能在这些地方出现。然而，日复一日，仇敌在茫茫的人海中蒸发了。毕业那天，他去看望了卓然的母亲，又到卓然的坟上去磕了一个头。当额头碰到土地的时候，他在心里头默念着：卓然，你安心睡吧，我要用我的一生来寻找仇人。这之后，他被分配到精神病院做了医生，并改名为无畏。时间过去了11年，也就是距今3年前的一天，一个20多岁的女子来看抑郁症，她的30多岁的丈夫陪在旁边。那男人的宽额大脸和两道浓眉让吴医生极为震惊，但是他不敢确定他就是当年的歹徒，于是借了解这个女人的病情，吴医生便将话题扯到她丈夫的身上。当了解到这个叫严永桥的男人曾经毕业于建工学院的时候，吴医生的心头咯噔了一下，因为建工学院和医学院一墙之隔，而医学院的后山的背面便是与建工学院分界的围墙。从严永桥的年龄推断，他刚好与吴医生同时在校读书，一墙之隔，而医学院的后山的背面便是与建工学院分界的围墙。从严永桥的年龄推断，他刚好与吴医生同时在校读书，那个时候医学院女生偏多，而隔壁的建工学院则多为雄性。平时医学院的女生常在校门外受到邻校男生的注目，他们有时吹口哨，有时用语言骚扰。医学院校方曾向建工学院领导交涉过，让他们加强教育。吴医生记得卓然死后，医学院门口的讣告吸引了建工学院的不少学生，他们盯着卓然的照片说：实在可惜。想到这个些，吴医生便对严永桥发问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医生叫做卓然，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严永桥摇摇头，一脸的茫然。吴医生说：可他说认识你啊，他说以前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见过你啊。你想一想，医学院门口不是贴过一张讣告的吗？当时听说这个女生死了，其实是个误会啊。 他并没有死，他现在就在这里做医生啊。 说着，吴医生站起来望望窗外，装出确有其事的样子，又说：“ 啊，这样吧，待一会儿我叫他来见见你啊，你可能忘记了吧？啊，啊，他看见你是在医学院的后山上，哎， 哦，天很黑呀、啊，可是他现在一定能够认出你来。”严永桥听得双眼发直，愣了一会儿，拉起老婆汪英说：“ 喂，不走走吧，啊，咱们不别在这儿看病了，这个医生胡说八道。” 吴医生此刻已经完全确认这个男人了，他站起来拦住他们说：“ 咦，怎么能走呢？啊，病还没有看呢嘛，啊。”哎，你等一下，哎，我叫卓然马上来接你。 严永桥的老婆汪英也不愿意走，这个患有轻微产后抑郁症的女人对丈夫说：“ 你看你怎么，你莫名其妙。” 严永桥伸手打了汪英一巴掌，这表明他是一个有着暴力倾向的人，他再次拉起汪英想走，吴医生拦在门口，厉声地喝道：“ 坐下！” 严永桥伸手就要来掐吴医生的脖子，嘴里还念念有词，说他老婆是七仙女儿，怎么能在这儿看病？这一刻，吴医生判定他是个严重的精神病人，他反扭过严永桥的手，然后转过身子去窗边叫人。这个时候，严永桥挣脱了他的手，举起了椅子对他砸过来，他一闪身，好了，一整扇玻璃窗被甩来的椅子砸得粉碎。这一下来了不少医生和护士，严永桥的蛮劲儿还真大，好几个医生把他压在地上才制服他。他被送进了病房，对这种狂躁型、妄想型且有着暴力倾向的病人，电休克治疗是必要的方式。看着严永桥全身在电压的击打下像濒死的兔子一样抽搐的时候，吴医生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这之后，严永桥在病房里一天比一天老实，尽管吴医生已经确认这就是那个不共戴天的仇人，但他既然已经精神分裂，吴医生也就不再计较。尽管严永桥的病情越来越重，且没有任何治愈的希望，但现在的医学只能做到这一步，吴医生认为自己的治疗方案无可挑剔，并且通过治疗，严永桥的狂躁症得到了良好的控制，他变得安安静静的，有时候可以呆望着天花板坐上一整天。但是有一次，吴医生发现他还能看书，而且是小说。这就是我的上一本书《死者的眼睛》，汪英来看他的时候留在这个病房里的。吴医生认为他这种表面的情形可能重新引发他的狂躁症，于是给他改变了处方，加大了药量。这之后，严永桥除了吃饭几乎都在睡眠之中。哎，这对治疗有好处啊，吴医生说。严永桥在住院期间还出现过新的病症， 这就是妄想倾向不断的加重。他有时把老婆留在这里的衣服穿上，可能在想象自己是一个女子。另外，他有时还用他老婆的名字招呼漂亮的女护士。有一次，他远远地对董峰叫：“ 王英，王英。” 吉医生建议对他再做两次电休克治疗，吴医生同意。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3年，这期间吴医生认为自己并没有将严永桥当作仇人对待，而是尽心尽力地为他做各种治疗。有天夜里，吴医生为他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他模模糊糊地谈出了自己在医学院后山作恶的事儿。 很好，另一个人是谁呀？吴医生用轻柔的语气启发他。严永桥紧闭着眼睛，嘴唇不断地抖动。 我的同学，夏雨。 啊，好极了。那他现在在哪里呀？ 吴医生的语气更柔和了。严永桥半天说不出话。 别急，不要急啊！仔细想一想，想一想，夏雨在哪里呀？ 吴一冲表现出了极好的耐心。 房地产。房地产公司。 严永桥艰难地吐出了这几个字。吴医生站起来，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像所有的尽职的医生一样，拍了拍严永桥的脑袋说：“ 很好，好极了，睡吧。”睡吧。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